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依然是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雅思的听力练习，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today we will continue with a discussion on handedness、related to sports and music、今天咱们还是继续看这个 左右手， 对，对于这个所从事的运动项目和音乐这一方面的影响哈。 左右脑控制着左右手， 对呀、 如果你把左右手都用好了，那么你左右脑肯定也发展得不错哈。 对啊，所以这科学家就说呢，你应该有意识的去使另一侧，就是比较弱一点的这个手，对侧的手啊、脚啊，就是这个身体的另外一边儿。然后呢，他说，你比如说，你可以试一下用左手刷牙，这个事儿呢，我也试过。我每次刷牙，我都是右手和左手都去用。比如我用右手呢，我去刷这个左侧的牙，然后左手刷右侧的牙。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左手特别不听话，哎呦，使起来可费劲了。大概过了一周左右，哎，我觉得就是左手使用起来还是很顺利的。哎，你不是曾经，我记得你有一阵戴一个表，那个表盘上面的显示就是左右颠倒的，对吧？ 是的，是的。我们知道一般的表它是顺时针来走 的 嘛， 这个、 对吧？ 对。 但我那会儿买了个表是反过来的，它是逆时针的，它是中心对称的一个方式哈。 哎，那后来你那个表有没有继续用啊？你用了多久之后，你发现自己左右脑有差异了吗？ 那会儿我就觉得特别别扭，看这个表就一下子感觉挺浪费时间的，不是很方便。然后后来我就不用那表了， 不用了，现在那表闲置了。 对，就闲置了。 咱怎么着吧，咱给这表当一奖品吧。是不是？哎，这我觉得其实应该你坚持一下啊，看看一开始肯定会别扭嘛，因为你毕竟不习惯于那样去判断这个时间。好，那么这一个部分的听力中呢，会说到一个数字啊，这个数字是多少呢？我先不说，请大家一会儿听的时候你自己来听写一下，记录一下这个数字，并且呢你要记住这个数字它说的是件什么事儿啊。这个其实有的人把数记下来了，但是不知道这数干什么用的也不行。再来呢就是看一些生词啊，第一个生词呢是 laterality 啊。 lateral 这个词其实经常会见到，比如说 bilateral relationship 就是双边关系， unilateral relationship 哎，单边的，unilateral。 好，那课文中出现的词呢叫 cross laterality， 那 laterality 词性变成名词了， cross 就是交叉的啊，就是对面那一侧，所以这个是双侧、单侧以及交叉侧。 是的。 好，那一会儿呢他也会再去讲，他说这个 cross laterality a player's hands and eyes favor only one side but they are opposite sides 啊，这就是这个 cross laterality 的解释。那也就是说运动员他的手和他的眼睛其实呢是擅长单侧的，但是呢他所擅长的是对面的那一侧，那这是他的这个 cross-laterality， 待会儿在上下文中呢，大家不妨再仔细去听啊。再来一个词呢，就是运动中会有一些个项目，比如说 hockey。Hockey 这个项目呢，就是冰球啊，它可以在冰上玩，也有那种旱冰球，所以就是一种 hockey 的变种。这个 hockey 是加拿大的运动，从事这个 hockey 运动的人是比较多的啊，打冰球嘛，因为这个冰雪运动加拿大比较冷，所以呢，玩这样的运动的人，从事这项运动的人比较多。 嗯， 好，再来呢，就是 counterparts 这个词 ，C O U N T E R P A R T 单数，T S S 结尾复数 ，counterparts 就是指这个对应的人或者是物。文章中呢，他说，An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mixed-handed hockey player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confident than their single-handed counterparts. 也就是 mixed-handed hockey players are more confident than their single-handed counterparts. 就是，两个手都能用的。 对，左右开弓的这种打这个曲棍球的这个或者冰球的这个运动员呢，其实是比这个单侧擅长的运动员更加的有自信。 嗯，这个左右都能开弓啊，左右手都可以用，均衡发展左右手的这种运动员，我们用一个单词来形容它，就是 mixed-handed。 对 ，mixed-handed players，mixed-handed 是个形容词、形容这样的运动员啊，就是 mixed-handed players。那这个 players 呢，它是指这个球类的运动的运动员啊，它不是那种，比如说跑步啊这一类的运动员，像跑步这种田径运动员呢叫 athlete，A T H L E T E。S 复数形式啊 ，athletes， 而你去打球嘛，所以是 play 各种的 ball 啊 ，ball games 这种运动员就是 players。好，那再来呢，还有一个词叫 racket 就是那个拍子，比如说你去用这个羽毛球打的时候，你有一个 racket， 乒乓球你打的时候也是用一个 racket。这个 racket 就是你不管是玩哪个运动，就是手持的那一部分就是 racket。 嗯， 好，那么呢，再来呢，就是最后一块有一个 favor 这个词 ，favor 呢就是支持的意思，就是 enhance 啊。还有就是 hand eye，cross hand eye，hand eye 就是手眼。比如说 hand-eye coordination 手眼协调。好了，那么这个生词不是特别多啊、这个部分的长度也不是很长，咱们来听一下录音。 好的。 Matthew started researching several different sports and found different types of handedness in each. By the way, he uses handedness to refer to the dominant side for feet and eyes as well as hands.Anyway, his team measured the hand, feet, and eyes of 2,611 players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really three main types of laterality. Mixed, you work equally well on both sides, both hand and eye. Single, you tend to favor one side, but both hand and eye favor the same side. And cross-laterality,A player's hands and eyes favor only one side, but they are opposite sides. Let's start with hockey. Matthews found that it was best to be mixed-handed. This is because a hockey stick must be deployed in two directions. It would be a drawback to have hand or eye favoring one side.An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mixed-handed hockey player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confident than their single-handed counterparts. Thing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racket sports like tennis. Her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the dominant hand and eye on the one side. 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a bigger area of vision on the side where most of the action occurs.If a player is cross-lateral, the racket is invisible from the dominant eye for much of the swing. It means that they can only make corrections much later, and often the damage has been done by then. And moving to a rather different type of sport, which involves large but precise movements, gymnastics. It's been found that cross-hand-eye favoring is best. The predominant reason for this is because it aids balance,which is, of course, absolutely central to performance in this sport. 这是一副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在今天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听了一段听力材料，是雅思的听力真题，讲的是左右手的这个使用对于大脑的一些开发， 还有对他就是说他对运动其实挺有影响的哈。那其实我觉得也是看什么运动，你像跑步吧，他不太需要你那个左边怎样右边怎样，对不对？但是你像打球，你像踢足球，这个就是你踢左边锋右边锋，他肯定是左右是不同侧重的哈。还有像拳击这种运动也是啊，有的人就是左手在前，然后右手是那个后手拳，或者是反过来。我记得以前我练拳击的时候，有一个教我的教练呢，他其实原来是跟人家反着的，就是所谓的反架啊，他是右手在前，这是他天生的就是自然的这个架。但是呢他练的时候呢，就是左右他都要练，因为你上场这个对手到底是反架还是正架你是不知道的啊，所以呢他说呢就是两边都要练，他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均衡的。 嗯 啊，我相信这个乒乓球羽毛球都存在这个问题。好，那我们再逐句的看一下另外刚才说的数字，不知道大家记住了没有啊。在讲座中呢他用的这个数字是 26,111 players， 啊是26,111个球员。Matthew started researching several different sports and found different types of handedness in each. 这个 Matthew 呢开始研究了几个不同的运动项目，并且呢他就发现呢这个左右手呢有几种组合的方式。 By the way, he uses handedness to refer to the dominant side for feet and eyes as well as hands.那当然他所指的这个 handedness 除了指这个手之外呢，也指这个不同侧的脚还有眼睛。 Anyway, his team measured the hand, the feet and eyes of 26,111 players、他的这个研究团队呢去衡量手脚以及眼睛啊，他这个衡量的对象呢是26,111名球员。然后呢他有什么发现呢？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really three main types of laterality。 好，他发现有三种的主要的组合方式。好， laterality 就是也是 handedness 的另一个说法啊，就是侧啊，单侧。第一种就是 mixed, you work equally well on both sides, both hand and eye. Single, you tend to favor one side, but both hand and eye favor the same side. And cross laterality, a player's hands and eyes favor only one side, but they are opposite sides. 这哪三种呢？第一种呢就是混合型，就是左右边的手和眼都差不多，是属于相近的这个水平啊，灵活程度。还有呢就是 single, 就是单一的，就是你可能一侧的 就是手眼都是在同一侧，就比如都是左手左眼，或者都是右手右眼。还有第三种呢，叫 cross-laterality， 是属于对侧。它这个球员的手和眼呢，确实是倾向于一边，但是呢，它是对面那一边，就是相对的一边。就好比是左手和右眼配合的比较好，所以呢，这是有点就是像这个对角线这样的。哎，说起这个哈，其实每一个这个军训的队伍里面，你都会发现有那个所谓的走一顺边，就是一抬腿一出手，就是左手左脚一起往前走，这个你发现过吗？我们那时候军训就发现至少有一个或者两个一走齐步走就走成一顺的啊，然后就特别欢乐，哎，就不知道这个队里边就笑啊。我还记得网上有这么一个视频啊，就讲这个教官啊就要扳过来这个就左手左脚走一顺的人，然后怎么也扳不过来啊，然后呢各种教，哎，然后我觉得这可能跟这个 cross lateral 这个 single laterality 等等都是有关系的。好，那接下来这个 Matthews found that it was best to be mixed-handed. This is because a hockey stick must be deployed in two directions. It would be a drawback to have hand or eye favoring one side. 那对于这个冰球啊，或者曲棍球这一项运动来说呢，这个 Matthews 研究人员发现呢，最佳的这个倾斜方式呢，就是左右手均衡的，就是混合型的。这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打冰球的这个杆儿啊，必须是在两个方向上去部署和使用。如果你是单侧的擅长，那么呢，这个其实无形中呢，你就是比别人要有劣势了。An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mixed-handed hockey player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confident than their single-handed counterparts. 那有意思的一个发现呢，在研究过程中呢，就是双手均衡的这些球员呢，比单侧的球员更加的有自信。Thing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racket sports like tennis. 而有些运动项目啊，就情况稍有不同，比如说像这个用球拍类的这种运动，像网球啊，那也要用球拍。Her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the dominant hand and eye on the one side. 他说这里边比较重要的就是你那个主导的手和那个眼最好是在同一侧。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a bigger area of vision on the side where most of the action occurs. 这也就意味着呢，在你这个动作比较多的那一侧，所看到的这个视野，需要在的这一侧呢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这个单侧的手眼，你肯定，你比如说你是左手挥拍，那么你这个左边的这个要看到的范围就比较大。 If a player is cross-lateral, the racket is invisible from the dominant eye for much of the swing. 那如果这个时候是左手搭右眼，或者是右手搭左眼的这种对侧的啊，就是对角线这种形式的配合的话呢，就会有什么问题呢？他说呢，这时候就是说你这个对角的这个拍子呢，就是从你的主导的这个眼，就是你这边比如说右眼特别好，但是你是左手很强，那你就有一段的在你挥拍的时候你是看不见的，它有一个范围就是有点像盲区了这样。 It means that they can only make corrections much later. 那么你一旦意识到有问题的时候呢，你就有一个时间的延迟了。那你想想，像这种球速度那么快的运动是吧，你哪怕慢 0.5 秒，那都会和人家提前 0.5 秒挥拍都不一样。 And often the damage has been done by then. 那往往在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有损失，这个损失就已经造成了，也就是说你再去校正已经就来不及了。 And moving to a rather different type of sport which involves large but precise movements, gymnastics. 那还有一些运动，它对于这个动作的精确性来讲就更加的要求高了，比如说像这个体操运动啊，这个也是完全不一样的运动。 It's been found that cross hand eye favoring is best。 哎，他说这个体操运动啊，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手眼擅长怎么去搭配是有利的呀？双手双眼，单手单眼，就是单侧还是双侧还是对侧？如果是体操运动员，大家都知道，你比如说你就有这个吊环呐、啊，或者是这个自由体操啊、旋转呀、啊，然后翻跟头啊。好，那么这时候呢，研究就发现呢 ，It's been found that cross hand eye favoring is best， 就是这种对侧的手眼是最能有优势的一个搭配方式。The predominant reason for this is because it aids balance。啊，他说这个主导的原因呢，就是能够协助平衡 ，which is of course absolutely central to performance in this sport。那么这个平衡能力呢，对于体操这个运动的表现来讲，绝对就是重中之重的绝对的核心。就是体操运动员，你想你跳完了鞍马是吧？翻完了跟头，啪嚓落地，最重要的要站稳。不是说晃悠晃悠啪嚓摔一个跟头，那样就这个分肯定上不去了、所以说它平衡非常重要。那你这个右眼左手左眼右手这个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好，那么这个呢就是咱们的逐句解释部分，我们现在呢再把这边录音再给大家放一遍。 Matthew started researching several different sports and found different types of handedness in each.By the way, he uses handedness to refer to the dominant side for feet and eyes, as well as hands. Anyway, his team measured the hand, feet, and eyes of 2,611 players and found that there were really three main types of laterality. Mixed, you work equally well on both sides, both hand and eye. Single,You tend to favor one side, but both hand and eye favor the same side. And cross-laterality, a player's hands and eyes favor only one side, but they are opposite sides. Let's start with hockey. Matthews found that it was best to be mixed-handed. This is because a hockey stick must be deployed in two directions.It would be a drawback to have hand or eye favoring one side. An interesting finding is that mixed-handed hockey players were significantly more confident than their single-handed counterparts. Thing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in racket sports like tennis. Here, the important thing is to have the dominant hand and eye on the one side.This means that there is a bigger area of vision on the side where most of the action occurs. If a player is cross-lateral, the racket is invisible from the dominant eye for much of the swing. It means that they can only make corrections much later, and often the damage has been done by then. And moving to a rather different type of sport, which involves large but precise movements, gymnastics.It's been found that cross-hand-eye favoring is best. The predominant reason for this is because it aids balance, which is, of course, absolutely central to performance in this sport.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这边录音又放了一下，那么大家应该能够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哈，这里边呢，我觉得除了这个 handedness 之外呢，大家要学会这个 lateral。 lateral 什么意思？就是一边一边的，对吧？ 同时呢，这个 lateral， 除了有这个侧的意思呢，它在好多的政治经济、文化还有贸易里边呢，它有许多的这个用法。 比如说像什么双边贸易， 哎， 就可以说 bilateral trade。 没错 ，by 放在前面啊。 对 ，b i 横线，然后 lateral l a t e r a l。 没错、 ，bilateral trade，这个是双边贸易。那要是多边贸易呢？